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线试运行，主要包含三个内容模块。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公众日，京津冀之声记者带您探秘用于月球采样的空间智能机械臂。 北京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公布，首批152家机构上榜。 福建仙游通报一起境外输入关联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国际电讯方面，因发现麻疹病例，阿富汗避难者赴美航班暂停。 被称为日本疫苗大臣的河野太郎加入首相卫竞逐。 文体方面的消息，2021年北京科学嘉年华拉开帷幕，一系列科普活动揭开面纱。 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23号举行，将带来一系列活动，展现农耕文化，展示农民风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9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最近几天呢，京津冀区域的降雨和大雾天气频繁，可能会对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三地热点，我们就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11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受弱冷空气及偏南气流影响，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北京会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请雨具随身，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出行注意避让积水路段，切勿涉水行车，恰逢周末请尽量避免去山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北京的降雨天气也比较频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12号的气温会出现下降明显，预计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人体感觉偏凉，请适当的添加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天津和河北在12号也将迎来降雨天气。据天津气象发布的消息显示，本周日天津会有雷阵雨。下周天津也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其中15号到16号天津全市有阵雨天气。另据河北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显示，这个周末河北中北部地区的雷雨又将再度活跃。 具体来看，11号的下午到夜间，河北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邢台西部、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白天，河北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除了降雨天气之外，大雾也会对驾车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11号上午，河北省迎来了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大范围雾情。据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介绍，11号早晨7点40分，河北石家庄东部、廊坊西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南部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100米。上述区域高速沿线站口因雾采取了关闭措施，雾情严重路段采取了闭合管控措施。随着雾情消散，当天上午10点，受影响的高速公路恢复了正常通行，没有发生雾情引发的交通事故。 京津冀之声在此也提醒您，秋冬季呢是雾的高发期，浓雾会影响人们的出行安全视线，因此有远途出行计划的市民需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遇到雾天最好能够避免远途出行。 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自驾远行，那么一旦在高速行车时遇到了团雾，要牢记千万不能就地停车，同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尽快的找到收费站或者服务区等出口驶离高速主线。如果不能驶离高速公路，应选择紧急停车带或路肩停车，并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放置停车警告装置，将车上的成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等能见度好转时再继续行驶。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河北保定一座工厂发生了窒息事故，导致6人遇难。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通报，9月11号凌晨3点左右，崔庄镇大新庄村延启羽绒加工厂一名工人在查看浮渣池水泵时晕倒，随后又有多名工人在施救过程当中晕倒，经全力抢救，一人脱离生命危险，其余6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徐水区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积极做好善后等相关工作，同时在全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消除安全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消息。为及时回应市场关切，便利市场各方获取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信息，10号北交所官方网站上线试运行。根据证券法规定，北交所官网将作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是全方位服务各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据介绍，北交所官网上线试运行初期，主要包含业务规则、投资者教育以及简介和要闻三个内容模块。 其中，规则模块当前主要作为北交所各项业务规则公开征求意见的平台，是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规则制定的重要渠道。投资者教育模块对北交所相关的业务规则进行了官方解读，是广大投资者理解业务规则核心要义的学习平台。本所简介和要闻板块对北交所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及时展示市场重要新闻和发展动态，是各类用户迅速获取北交所资讯的有效途径。 北京证券交易所官网信息显示，北京证券交易所于2021年9月3号注册成立，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受中国证监会监督管理，经营范围为依法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以及证券市场管理服务等业务。 目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是北京证券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10号发布的审议结果公告，专注于助听器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锦好医疗顺利过会，成为了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第一家精选层过会的企业。 北京将在央行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实验区和数字金融体系的建设，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10号2021中国北京数字金融论坛召开。据介绍，北京将深入推进数字金融底层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力争在数字金融底层技术研发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实现数字金融的标准创制和标准输出。 同时，北京将培育壮大数字金融领军企业，支持数字金融领域的高成长初创企业、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等在数字金融领域创新示范区聚集发展，在企业设立资金支持、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成长。针对数字金融企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北京将加大人才的培育引进力度，建立人才跟踪评价机制，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做好延伸的配套服务，保障人才的发展。 在论坛现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利泽金融商务区共同设立的国家数字金融技术检测中心正式揭牌，利泽金融商务区成为北京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正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9月11号，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公众日。按照大会疫情防控要求，观众可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官网提交票务申请，并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现场观展。 京津冀之声记者王思农在机器人大会探访时了解到，5.2万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110多家国内外企业带来了500多件展品，并将有20多款机器人首发。他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位发现了月球采样机械臂，这是我国第一个应用在实际工程中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智能机械臂。详细情况来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王思农发回的报道。 我所在的展位呢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们也请到了嫦娥5号月球采样机械臂主任设计师江水清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机械臂在航天领域的应用。 宇航领域应用非常广的，比方说咱们地外天体的采样，将来地外天体的基地的建设、维护、照料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像月球采样机械臂是我国首个实际工程应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智能机械臂。采样机械臂就和咱人的胳膊差不多，小臂杆的末端跟着两种的采样器，在小臂杆上配备了一个远摄相机，末端还配了一个近摄相机。远摄相机它是用一个大范围采样范围内的一个观察，近摄相机既可以观察，它具备一个视觉测量的功能。它的末端还有一个圆盘的形状的一个物件，那个我们叫副叶传感器，它是在采样之前通过传感器去触摸到月面，一方面我能知道月面的位置，同时它还能感知到月壤的大致的一个密实程度，是疏松一点还是密实一点。如果说是松散的月壤，我就可以用那采样器桨来挖一勺；如果说是比较密实的，采样器桨还有个铲的功能，当采集到足够量的样品之后，我的样品容器就可以给封住，再给转移到上升器的密封封装里边，它就可以随着上升器在月面起飞，样品就可以返回到地球。 此外，能在恶劣天气下进行管道、电力等场景巡检的小狗机器人，能进行需要精细操作的单孔腔镜机器人，也在这次机器人大会亮相。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发来的报道。 本身只有50公斤重，却能载重80公斤，这个四足小狗机器人就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中20多款首发产品中的明星。这款机器人最擅长的是在恶劣天气下进行管道、电力、建筑等场景的巡检。杭州云深处公司销售负责人葛永乐： 无论是雷雨天气啊，还是下雪天气啊，它都能够作业，全地形的一个覆盖能力。不仅搭载了激光雷达呀，还有各种相机啊，它还可以搭载机械臂、气体传感器啊，更多的行业、更多的场景都可以应用起来了。 机器人不但帮助人类去探测危险地带，也能探测到人体内部，将病变移除。树瑞腔镜机器人是全球第二款临床中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它正在医生的操作下给一颗小小的鹌鹑蛋剥皮， 剥一个生的鹌鹑蛋的蛋壳，不损害蛋膜这样的一个操作，仿真的是术中最精细的组织分离的这样的一些动作。美国的达芬奇的单孔手术机器人，由于它是最先进的产品，目前是不允许向中国来出口的，我们是做到了一个进口产品，尚未进口就可替代。 而不远处的大爱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已经帮助了10000多名高位截瘫的患者康复，有的甚至能够重新行走。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边逛展边介绍， 展会上呢会给大家亮相500多款展品，让空天地一体的无人机和地面协同作业的机器人，消防可以达到1000度耐高温的机器人等等啊。这次我们有很多互动的展品啊，脑控机器人区啊，一个人通过脑控可以控制多台机器，还有10个人一起啊通过脑控来群聊。 9月11号，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主题日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办。嗨酷2021全球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及伯乐奖获得者名单揭晓并进行颁奖。肿瘤精准医疗一体化解决方案、孟子新一代认知服务引擎、软体机器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智能电动假肢机器人、宇航及高可靠领域高性能自主可控模拟芯片等项目获得1、2、3等奖和优胜奖。 据统计，大赛今年共吸引了包括本土项目在内的来自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的4018个项目、5077名创业人才报名参加。与去年相比，参赛项目规模同比增长了98.32%。在报名项目当中，获得过融资的项目达到了336个，同比增长了66%，项目的质量大幅提升。 另据了解，颁奖典礼结束之后启动的赋能未来全球青年创业者赋能计划，今年将以北京为起点，围绕全球青年创业者的创新创业需求，打造开放便利化的国际生态圈。 在教育方面，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北京市11号举办了民办教育同业互助对接活动，并组织了集中签约。现场2500多个岗位覆盖了教育培训行业的各类人群，通过提供岗位、接收人员免费转课等方式，既解决了教培行业人员的就业难题，也解决了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指导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中公教育、新高教集团等56家招聘用人单位，以及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共同服务杰瑞教育、鲸鱼小班、五一 Talk、 巨人教育等8家教培机构。北京市职业教育服务中心主任陈东介绍， 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宝贵的人才资源，90%以上你看都是35岁以下的，85%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有的行业我们现在了解到都在觊觎这些人才，所以呢，我们也就利用这个优势，推荐一些更加精准的、它适合的这些岗位，起了一个叫换新赛道、筑梦明天这样就业服务平台。目前有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精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2.8万家招聘企业，提供了超过22万个岗位。 在对接会上，8家教培机构分别与招聘用人单位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集中签订合作协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博介绍， 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涉及在境内外2500多个岗位，涵盖了中小学、幼儿园等各学段，满足我们教培行业各类人才的就业需求。 近期备受关注的巨人教育也出现在这次对接会上，因经营困难，今年秋季已停止办学的巨人教育目前已与高思、新东方等多家教培机构达成合作协议，高思自愿接收巨人教育学员，解决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 11号，北京教委汇总公布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第一批共有152家非盈利性机构。具体名单，家长可以通过北京市教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来查询。此外，北京市教委还发布了一份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关情况的提示，提醒家长注意。 提示中明确，培训机构应取得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以及经审核批准恢复培训的相关标志，机构提供的合同应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同时，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按周期收费和按课时收费同时进行的，选择收费时段较短的方式。建议家长优先选择先培训后收费的机构。 在法治环境方面，北京高院结合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要求，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从立案、审判、执行、诉讼服务和审判职能延伸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探索，研究制定了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项目清单。10号，北京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清单中9项重点举措，其中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计算标准将采取就高原则。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发来的报道。 项目一，推进民商事网上诉讼无纸化。项目二，畅通12368联系法官热线。项目三， 北京法院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记者看到发布的9项重点举措中，还包括了推动统一人身损害赔偿诠释标准。据市高级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玲玲通报， 诠释法院受理的所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采取就高原则，调整为按照北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不再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真正实现同案同命、同城同价。 孙玲玲表示，自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各中基层法院已完成实事项目226项，市高院各部门完成84项。 为民办实事实践活动是一项常态化、长效性的工作，我们将密切关注群众反馈，推动全市法院把实事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北京市司法局10号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2022年度市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建设建议。 据了解，这次征集立法项目建议的重点包括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加大两区建设力度，进一步优化首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征集时间是9月10号到10月10号，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市司法局官网等渠道提交意见建议。 天津从10号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了网约车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涉及网约车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天津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网约车领域投诉举报证据要件清单12328在线举报流程，并向社会公布，以促进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为人民群众营造安全便捷有序的出行环境。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领域方面的消息，北京地铁14号线剩余段、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从10号开始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的空载试运行阶段，这意味着这3条地铁线离市民越来越近了。 据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介绍，目前14号线剩余段、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正在对信号、车辆、屏蔽门等10多个涉及行车的相关专业系统进行相互间的联合测试，验证各系统及相互间功能的安全性、可靠性、完整性，确保车辆安全平稳可靠运行。调试完成之后就可以进入试运行阶段。 据了解，14号线剩余段全长约4公里，共有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体营站、景峰门站5座车站。17号线南段起点为亦庄站前区南站，终点为十里河站，全长16.5公里，包括7座车站，其中次渠站与亦庄线换乘，十里河站与10号线换乘。11号线西段北起模式口站，南至新首钢站，长约4.2公里，设站4座。为保障今年底开通段的运营，11号线西段将在模式口到金安桥区间实现站前折返。 今年以来，新一轮的5年回天行动计划项目稳步推进。日前，北京市发改委对外披露，截至8月底，包括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在内的75个年度建设项目实现开复工63个，其中超过30%已经完工或投用。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艳婷发来的报道。 上午11点多，昌平区文华路上宽约20米的东半幅道路已基本完工，车辆顺畅通行。被围挡施工的西半幅道路上，工人们正在进行马路牙子和雨水井施工。北京市昌平区城管委项目中心科员费鹏程介绍，作为回天地区五通五畅路网框架中的南北向城市主干路，文华路道路工程预计今年9月底10月初完工，届时将打通回南北路至北清路的断点。 这条路之前是一8米多宽小窄路，单上单下的，没有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施工完成之后，变成了2上2下。并包含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缓解了这个区域的交通拥堵。 在昌平区霍营街道的和谐家园东侧规划小学项目施工现场，黄绿相间的5层教学楼已成型，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室外工程施工。北京市昌平区教委基建科韩月说， 计划是10月完工，2022年投用，建成后提供960个学位，缓解回龙观育新学校和霍营中心小学的入学压力。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2期工程也从本月起正式进入主体建筑施工阶段。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魏来表示，项目预计2024年建成投用。 我们将新增15.6万平方米的医疗服务面积，增加500张新的病床，会建立新的妇儿中心，会增加创伤中心、新脑卒中中心，创建智慧医院。 目前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正有序实施，今年将开建75个项目，其中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主体工程已做好施工准备，回天地区城市大脑试点工程1.0版完成开发，接速计办、位速先办、共享停车等9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此外，陈英东路道路改造、京榜园西侧路改造等7条道路投用，改造提升道路工程8公里，霍营公园、回龙观龙域休闲公园建成开园，回天地区公园绿地微提升项目投用，为区域新增3万多平方米社区口袋公园。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是人们对城市水环境的美好期许。近年来，曾经的传统工业区邯郸复兴区全面整治区域内黑臭水体取得明显成效。如今这里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城区和农家被碧水清流环绕，生态利民两相宜。由京津冀之声与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全力以赴生态新城》，今天请听第4集。碧水清流绕人家。 几年前，依托韩刚，复兴区小散乱污企业较多，城市黑臭水问题突出。 近年来，复兴区全面整治区域内黑臭水体，制定了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从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污水处理等方面入手，全方位系统式治理城市黑臭水体。其中疏源河是重点治理的河道之一。复兴区疏源河黑臭水治理工程河道全长 1.6 公里，经过河道拓宽、清淤疏浚，防洪标准左岸达到50年一遇，右岸达到100年一遇。在保障河道防洪安全的基础上打造的花海、树林、草地等滨河植物缓冲带，可以有效保护和改善水质，达到治理目标。复兴区水利局副局长刘永雷： 它的最大的亮点是河滩湿地，面积大概是16000平米。这种河滩湿地是集水质净化、生态修复、生态景观于一体，在保障流域安全的基础上，构建水生生态环境，水生动植物相融，达到恢复生态、优化景观与净化水质的三重功效。 如今，从人们绕道而走的黑臭水体变身为群众亲水乐园的，还有邯郸复兴区的主河。初秋的傍晚，漫步主清园内，只见主河河道里流水潺潺，水中摇曳着荷叶莲花，岸边是紫色的花海、翠绿的树木、蜿蜒的步道，让人仿佛置身秀美的画卷当中。不少居民正结伴悠闲散步， 没事了领着孩子出来玩，晚上来人也不少，路边跳舞的也多。以前他这是个防洪区，里边拉什么废料了，以前太差，现在环境好多了，挺漂亮的。 依托主河黑臭水体治理，邯郸复兴区还打造了主兴园、主方园，绿化美化城市滨水空间，同时打造雨水收集系统，构建海绵城市。如今主河的黑臭水治理和景观美化都取得了良好成效，这对整个韩溪生态区的水网连通及韩溪生态网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复兴区水利局副局长刘永雷： 原来这块作为一个季节性河流，基本上是一年通水的时间也就是一两个月，现在可以常年实现流水，实现长治久清。 记者手记：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关乎生态环境质量，关乎城市形象和民生福祉。如今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碧水清流绕人家，是邯郸复兴区很多河流的真实写照。在城市水体治理攻坚战中，复兴区递交了一份精彩的答卷，勾勒出一幅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切实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绿色硬底蕴，山水见初心。这几天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报道带您探访了邯郸复兴区的千米竹林、沁河郊野公园、主清园、1957艺术街区等城市绿肺的标志性地点。我们感受到的是绿色的生态，映衬出的是一种红色精神，是复兴人争分夺秒、一定要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铮铮誓言，是复兴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情怀和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生态美好才有幸福生活。以青山为笔，以绿水为墨，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这不仅是邯郸复兴人，更是每一个生活在京津冀区域的人的热切期盼，也是人民城市为人民最动人的注解。 相关的话题拓展报道还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持续进行，相关的更多图文和短视频内容，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话题特别策划人民城市为人民进行查看。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据新华社报道，近期多地发生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暴露出酒驾、醉驾对道路交通秩序和群众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最近河北邯郸一名男子酒后一时侥幸，在驾驶证还在实习期内竟然醉驾，让自己尚未转正的驾驶证提前下了岗。来听邯郸台记者江南发来的报道。 当天凌晨，邯郸市交巡警规范保障大队民警在邯郸市东环路开展夜间违法整治时，发现一名轿车驾驶人存在酒后驾驶的嫌疑。 在美兰城那喝了一瓶， 喝多少？ 喝一瓶。 这是啤酒 啊。 民警随即对驾驶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啊，这是你呼气式酒精测试的结果，每百毫升血液含酒精96毫克啊。这个属于是醉酒后驾驶这种车啊，需要带你抽一个血样，超过80就抽血啊。 得知自己涉嫌醉驾，男子懊悔不已，因为这是自己今年7月1日刚刚考下来的驾驶证。据驾驶人交代，当晚与朋友狂欢喝酒，直到凌晨2点才结束。自认为喝得少且没有明显醉感，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 你11期啊，11期应该给你考驾驶证是吧？你刚考上驾驶证，你就开始违反这个交通法规。 最终经抽血检验，该男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105.11 毫克，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驾驶人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处罚，同时还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据了解，9月13号开始，全国交警将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醉驾执法直播联动，边执法边宣传，最大限度警示并提示驾驶人抵制酒驾醉驾。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有安全更团圆，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第一。饮酒后严禁驾车，亲朋好友要主动劝阻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出行。关注三立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到市场买点菜，行，一公事带着。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情况。11号下午，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布了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据莆田市疾控中心介绍，截至11号的下午4点，这一次疫情累计发现6例确诊，18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莆田市5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2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初步的判断显示，这一次的疫情为德尔塔毒株，具体的基因测序结果预计会在2到3天内左右出来。国家卫生健康委11号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福建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0号晚召开发布会介绍，莆田日前在对仙游县丰亭镇一小学在校学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发现2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立即扩大核酸采样，又发现1名学生和3名学生家长的核酸检测结果也呈阳性。经专家研判，其中1名学生家长林某杰疑似为本次疫情的源头，即新加坡入境人员导致的传染链条。 经流调发现，这一例病例为境外返璞人员，8月4号乘坐厦门航空 MF852 航班从厦门机场入境，在厦门的定点酒店集中隔离14天之后，于8月19号点对点转运到仙游县集中隔离点继续集中隔离。其中8月19号、22号、24号三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之后于8月26号起实行居家健康监测。 中国国内研发企业和团队已经在开展第二代新冠疫苗研发，专门针对变异病毒。日前，国药集团首发了针对德尔塔等变异毒株的有效二代疫苗，一共有4款。据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介绍， 新研发的针对贝塔和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新冠疫苗，对抗变异病毒非常有效。中国生物近期已经完成了两款疫苗临床前的所有工作，现在正在向监管部门提交相关资料，获得临床批件以后，将系统性开展变异株疫苗的临床研究。 张云涛说，研发抗击变异株的疫苗是国家战略，是一个底线思维方式。我们有了针对变异株的疫苗做储备，将来就不会慌。现在老百姓注射的新冠灭活疫苗仍然非常有效。从国内近几轮疫情，包括广州、南京等地的疫情来看，只要完成了全程免疫，也就是接种两针疫苗14天之后，相较于不打疫苗或者没有完成全程免疫接种的人群来讲，感染大幅度降低。另外，疫苗对重症死亡和中度症状发病的保护也非常明显。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其中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6000元。10号，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根据通知要求，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10号在长沙开庭审理，货拉拉司机周某春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今年2月6号，湖南长沙23岁女子车某某使用货拉拉搬家途中从车窗坠车受伤，经过多日抢救，于2月10号去世。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货拉拉司机周某春无视车某某反对更改行车路线的意见，发现其探身出车窗的危险举动，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认定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法院一审判处周某春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岳深山分析， 过失致人死亡的是3到7年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本案的司机有自首的情节呀，还有一些积极施救的情节等等，综合来考量的话呢，可能对他进行的是判一缓一的量刑。 针对判决结果，被告人周某春妻子李女士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暂时没有上诉的想法。 我预估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基本上差不多吧，确实跟我的预期有一定的差异，我很想他获得自由。 近年来，滴滴、货拉拉都发生过乘客死亡的悲剧。去年11月，交通运输部起草《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明显加大了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力度，提出客运车辆需要配备卫星定位装置和智能视频监控。今年3月30号，货拉拉曾表示已完成整改，上线了录音功能、行程位置保护等功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货拉拉坠亡事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法院已经认定了司机需要对乘客的意外身亡承担刑事责任嘛？那其实他也给整个网约车行业安全规范服务提供了一个警示，都会进行相关安全机制的一个完善。现在其实是具备条件形成中全国统一适用的规范或者法律标准了。行业主管部门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平台公司也好，都应该推动这些好的这种措施做法。 经过数月发掘，三星堆最后两个盲盒盖子终于打开。据新华社11号报道，7号、8号祭祀坑露出厚实的器物层，发现了数百根象牙、玉器、金器等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复杂程度前所未见，包含的历史信息和价值超越想象。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10号暂停了阿富汗避难者赴美航班，缘由是刚抵达美国的阿富汗人当中出现了多个麻疹病例。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这4名麻疹感染者正在接受隔离，卫生部门正在追踪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 普萨基表示，美国国内接受阿富汗避难者的军事基地正在为他们接种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等疾病疫苗，政府正考虑是否为那些在海外军事基地等候赴美的阿富汗避难者接种疫苗。 另外，经过磋商，美国获得德国、卡塔尔、意大利、西班牙和科威特等国允许，将阿富汗避难者处置中心临时设在这些国家。一些难民团体则批评这一做法，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首先把避难者接到美国国内，然后再审批他们的避难申请。 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11号消息，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不参加本月晚些时候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受新冠疫情影响， 今年各国代表中只有一部分人将访问联合国总部并发表演讲，部分代表将事先录制演讲视频在大会现场播放。 据多位日本政府官员透露，首相菅义伟正在就暂缓前往纽约一事进行最终的协调。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大会现场播放菅义伟的演讲视频，以及由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代替首相到现场进行演讲等方案。 据了解，菅义伟将于23号访问美国华盛顿，并于24号出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4国举行的首脑会议，预计此后将不前往纽约，直接回国。 日本竞逐下届首相之位的队伍再次扩大，有疫苗大臣之称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现在已经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也就是党首。如果当选，他有望出任首相。河野是党内第三个正式宣布参选总裁，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和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均已经宣布参选。 河野现年58岁，曾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在首相菅义伟领导的本届内阁中分管新冠疫苗接种事务。日本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自民党几名热门首相人选中，河野人气最高。相比岸田文雄和高市早苗，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英语最流利的河野太郎也更受日本年轻选民的欢迎。但也有媒体认为，河野太郎在担任分管新冠疫苗接种事务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期间的工作业绩并不理想，业界批评声音不小。此外，河野太郎未能获得其所在派系麻生太郎副首相的支持。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自从10号起北京恢复跨省团队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的消息发布之后，旅行社的咨询量和各旅游平台的产品搜索量都有较大增长。今年的国庆期间，全国出游人数有望突破6亿。 去哪儿网的平台显示，从暑期以来被压制了出游需求在国庆期间得到了释放。7天黄金周总体出游量有望接近去年8天的超级黄金周。据同城旅游大数据，平台上的北京相关搜索热度比消息发布前一天上涨了86%，中秋国庆出游搜索量上涨55%。同城旅游将迅速增加以北京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同时开放由北京出发前往低风险地区的旅游线路。 11号上午，2021年北京科学嘉年华在北京科学中心启幕，科技冬奥主题展、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将揭开面纱。 其中，科技冬奥项目区深受小朋友喜爱，游客可以体验仿真冰场加欢乐雪地加冰壶等冬奥项目。在展示区，一块块展板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冬奥项目保驾护航的科技亮点，详解科技元素在训练、运动装备以及体育场馆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据了解，北京科学嘉年华将一直持续到本月的17号，市民可以通过北京科学中心官网来预约参观体验。 以遇见新生活为主题的2021年第9届天津融媒体粉丝狂欢节目前正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上午9点到下午4点，海河传媒中心旗下广播各频率、电视各频道、各参展媒体等都将在这里奉上精彩演出。100余名广播电视主播们还会在现场和粉丝们进行互动。详细情况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李山发来的报道。 本届粉丝节在梅江会展中心 N1、N2、N5、N6 4馆同开，分设汽车馆、广播馆、电视馆、融媒馆。在 N2 广播馆，天津广播各广播频率各有特点，活动丰富。音乐广播展示区从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音乐广播策划部主任小智说， 用一个9米乘12米的一个大屏做了一个裸眼 3D 的还原海边的感受，再加现场海浪的音效，完全能感受到海边的场景。每一天呢，都会有我们的主播分析次来跟大家唱歌跳舞，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很放松很休闲的状态。 在金云新媒体展区，用新媒体玩起来是活动现场的关键词。大屏互动游戏、配音秀、即兴短视频创作比拼等等，都可以线上线下同时体验。粉丝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哪个广播都看了，听了20多年了，所有的广播我都听，一天半导体光开着。 平时熟悉主持人，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跟粉丝面对面去和他们接触。 我也是在主持人的直播的时候露脸了，体验了一把做网红的感觉。 此外 ，N6 融媒馆的主舞台每天每半个小时都有一场精彩展演， 各场馆中还有与本市各企事业单位联合举办的汽车悦动节、幸福养老文化节、读者嘉年华等，为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粉丝带来专属服务及互动体验。2021第九届天津融媒体粉丝狂欢节将持续到本周日，活动期间梅郊会展中心早9点至晚5点，精彩不间断。 展示特色农产品及相关美食，展现农耕文化、农民风采，上演一系列精彩文艺演出。天津市政府新闻办10号召开的2021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1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将于9月23号启动，将会持续到11月份，连接中秋节和国庆节。除了设在天津市静海区的主会场外，天津各设农区及相关成员单位也将举办百场系列活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今年本市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将于9月23号农历秋分举办，主题是庆丰收感党恩，主会场设在静海区联王庄乡多兴庄园，主要举办丰收节开幕式和两场展览展示活动。静海区副区长罗振胜介绍说， 开幕式中的文艺表演选择的是我们静海区的特色节目现代农业丰收成果展，除了农产品展示，还组织了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农耕民俗文化展，通过感知民俗、体验农事，让游客深入体会丰收节的内涵和意义。 此外，本市其他各市农区和市级各相关部门同步筹划组织了100多场庆丰收活动，时间从9月份持续到11月份。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王志林说， 主要包括农产品展销、休闲农业观光、民俗表演、乡村歌会、农民运动会、乡村传统艺术品展览等。比如武清区精选创作型文艺节目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共庆丰收，宝坻区将开展最贴近农民生活的水乡新米节、手居文化节、开心农场偷菜节，西青区将开展畅游西青蔬菜采摘和稻谷飘香庆丰收活动。市卫健委在部分丰收节庆活动现场开展义诊和咨询，市文旅局将举办第12届七里海河蟹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庆丰收文艺活动。 今年的丰收节正值中秋和国庆两节之间，形成了紧密衔接的三节同庆。本届丰收节庆祝活动将抓住时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拉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2021石家庄市文创和旅游商品大赛颁奖仪式及作品展现已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拉开了帷幕。古朴别致的十全十美系列冰箱贴，古色古香的梦回中国山插纸摆件，让人梦回古城的正定圣迹图等等，一件件独具匠心、充满特色的文创产品融入了历史文化元素。此外，活动主办方还设置了文创市集、月游石家庄微信小程序、讨你喜欢无人值守售卖柜等特色的展销形式，实现了线下展示、现场扫码、线上购买、物流配送的无缝衔接，打通了线上线下两条销售渠道。 日前，中央芭蕾舞团复排的《堂吉诃德》在天桥剧场上演，首席主演马晓东、演员邱云婷领衔的舞蹈家们携手刘剧直棒的中巴交响乐团，共同带来了这部古典芭蕾经典舞剧。 舞剧《堂吉诃德》是由古典芭蕾之父马里乌斯·比基帕编舞，首演于1869年。在众多的版本当中，著名的芭蕾大师纽里耶夫的创作最为业界称道，本次中巴上演的正是这一版本。中巴团长、艺术总监冯英介绍说，纽里耶夫的版本融入了许多大师本人的特质，比如男演员两只脚上的表达非常的细腻，表演时也要带上恰好的喜剧色彩。 据了解，本轮《堂吉诃德》将在天桥剧场持续演出到9月12号，将有3组不同演员为观众带来各具风格和特色的演绎。 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于9月21号到10月15号举办，共有来自全国京剧艺术院团的23部优秀大戏和15个精品折子戏以及8部线上展演剧目入选。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最后再来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定于9月21号到9月29号期间举办，备受关注的电影节开闭幕影片终于得以揭晓，长津湖、兰心大剧院将分别亮相开幕式、闭幕式及颁奖典礼。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 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10集，见到青天了，平西坂城人民解放前后记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白刚演播。 坂城村是涿县二区一个大村，308户，分4个会段，北会、南会、接天会、中会。南石、北华8大户是有名的大地主，占有全村70%以上的土地，是全村封建势力的统治者。该村实际上有5000多亩地，事变前只有1300亩地纳捐，地主的土地大部分是不纳捐税的。南街石起种50多亩地，只负担8分地，华俊亭种160多亩地，拿4亩半地负担，华宗宇种140多亩地，拿20亩地负担。像史雄飞、华廷举、华树勋他们种地更多，全都不拿一切负担。77事变后，中央军南退，当地起了红眼军，也就是土匪。史雄飞当5路队长，后来他投降敌人，变成了伪军队长。华廷举在伪涞水县公署当教育科长，华树勋当宪兵队长，华中奇在村掌握伪政权。封建势力与敌伪结合起来压迫老百姓。要粮要款时，敌伪军要1000元，伪干部就向老百姓要10000元。有一个周老七，家有4口人，12亩地，因为拿捐拿不起，卖了10亩，全家要饭吃。去年一年，每亩地摊派的计给伪军的，棒子20斤，谷子16斤，麦子6斤半，现款60元9角5。给大乡捐的，8升麦子，5升小米，5元5角现款，另加油粮钱20元。给村公所摊的，小米8升半，麦子37斤半，棒子5升，柴20斤。此外，每亩地还要给敌人出8个工，这样一年一亩地负担合计，粮食111斤半，款87元3角5，柴20斤，工8个。这么苛重的负担，全是穷人拿。这8家地主不怕捐税大，越种越大，他们收入也越多。抗日政府征公粮，他们一面派人给政府送粮，一面暗地里告诉敌人半路去伏击。送粮人挨了打，村里花了钱，结果还是他们占了便宜。对敌伪负担捐税摊派，已将全年生产的东西拿光了，还得交纳可怕的高租。王振清租种李殿荣土地2亩半，每亩前计麦租4大斗，后计秋租棒子5大斗。今年麦秋不强，一亩只收麦3大斗。地主全部拿去，还说佃户下欠1斗大麦租，秋后补交2大斗棒子。秋天收成8大斗，被地主拿去7大斗。佃户王振清一年辛辛苦苦只剩下1斗棒子吃。 史家华家的祖比这就更苦了，在这种高租剥削下破产的60多户，饿死者3人，被大户捆打的10几人，残废者2人，被杀的2人，被烧的8户，有50多间房。群众怒不敢言，吃不饱穿不暖，孩子哭老婆叫，大街小巷人民全部呻吟于黑暗中。今年11月12日，板城村的群众在我民主政府及各团体的领导下，自己召开了260多人的大会，男女老少起来斗争汉奸刘书恒、华中奇、刘书伯、张永兴。当主席说到今天共产党民主政府来了，被压迫受残害的人民抬头翻身的时候到了，大家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时，有些群众眼圈都发红了，一个个由人群中挤向前面控诉汉奸的罪行。有的说，你带着敌人烧我的3间房，抢了我的粮食，拉了我的驴。有的说，你报告石亭特务贾连长说我勾结八路，把我绑在炮楼上压了3天，我花了400元，还卖了3亩地的钱都给了你们。一个老太太哭着说，你们这汉奸把我丈夫害死。她儿子与儿媳也哭喊着，群众情绪沸腾了，4年的冤屈一天都说出来了。群众要求政府把汉奸扣起来，清查他们的财产，赔偿受害者。政府接受群众要求，结果清查出汉奸土地150多亩，衣服100多件，粮食40多担，驴1头，按群众损失折价赔偿，即赔满金玉地20亩、驴1头、猪1口，赔北庄地18亩，赔龙泉地10亩，剩100多亩发还板城本村群众受损失最重的人。群众清算斗争胜利后，继续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又得到了胜利。全村80多户佃户，地主11家，租出水地56亩，旱地263亩，一律25减租，超过375的往下降，即退租。水地推麦子38担2斗1升，按照25斤斗算；旱地推棒子和谷子126担2升半，按照22斤斗算。又挤出黑地2000多亩，群众要求他们每亩黑地包赔出1担粮来。经过减租减息、退租退地、挤黑地，群众得到利益。现在该村工农妇青五委会都进行了改选，斗争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都当选了，干部们积极地为群众工作着，群众无不欢喜地议论着，可看到青天了。一个姓刘的60、70岁的老头子，过去因负担不起无法生活，打算上吊，这回在街上摸着胡子笑着说，这回我还得活个10来多年呢。板城焕然一新了，人民打碎了敌伪封建势力的锁链，走向了光明，全村呈现着新的生活气象。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